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Coming to you daily from the heart of Beijing. We are FM Lifestyle. Keeping our finger on the pulse of everything creative that is happening in China's greatest metropolis and beyond. Painting, filming, cooking, building, flying in the sky, or diving in the ocean. The most interesting people in the city are all going to be our guests. Tune in daily to FM Lifestyle. 欢迎大家来到这一期的月生活，我是 Chloe。2018年12月22日是冬至。冬至又称冬节，这是24节气中重要的一个节气，被视为冬季的大节日。古代民间有冬至大如年的说法，这一天在中国北方的很多地方，家家户户都要吃饺子。当天傍晚，在位于北京前门西河沿街的胡同四合院酒店隐士蝶院里，一场冬至关于吃的实验艺术在暮色中拉开了帷幕，而这也正是银美术馆的正式发布。吃饺子能吃出什么艺术？银美术馆又将为胡同深处注入怎样的艺术活力？今天月生活 FM Lifestyle 就带大家去赴一场冬至的艺术派对。一进门，我们就被签到台上的剪纸吸引住了。 冬至有一个猫耳朵的虚符，这个呢就是你可以在上面写你想要的字，然后把它挂在耳朵上面，就是猫耳朵。 大大小小的纸裁成手， 对 啊，然后最后我们用一个小钩把它挂起来，就好像是有一双小手捂着我们的耳朵。 对，这样耳朵就不会受冻了， 很可爱，看起来。谢谢。隐士 Hotel 打造城市会客厅，是城市规划博士王燕和中央美术学院建筑设计系教授韩文强等人发起的北京四合院改造项目。他们将老的四合院改造成别具一格的建筑设计作品，并打造成胡同深处的精品酒店。蝶院就是其中之一，围合式的四合院变形成了三个平行的长方形空间，层层叠进，形成三进院落，蝶院由此而得名。当天晚上，雪白的一进院的正中是一排整齐的桌子，黄色的暖光把桌上100多个如排兵布阵般严阵以待的饺子变成了洁白的雕塑，人们脸上洋溢着笑容，气氛十分温馨。很多人好奇地研究着这些如艺术品一般的饺子，它们看起来似乎比普通的饺子更洁白晶莹。艺术家何维即将带领大家开启一场关于吃的实验艺术。 这个24节气的活动呢，也就是叫做食时，就是吃的这个第一个食，就食物的食，第二是时间的食。这次是以冬至为开始，叫做食时冬至，然后要展开一年的一个关于时令的这个节气的一个计划吧，饮食计划。那么我们这一次做的这个以冬至为主题的，首先是饺子这个概念，那么它也会在味道上和体验上会完全不同的内容，而且我们希望它是一种诗意的内容呈现，所以待会儿等到大家就是吃完了之后，它会完全变成另外一种样子，对，而且它还会结合非常经典的这个胡同文化，就是糖葫芦的内容，会作为整个一个高潮的一个转变，因为也是我们隐士是在这个胡同当中嘛，大石栏这一块儿，它非常有除了饺子这种北方的这个典型的这个庆祝以外，它还结合了就是北京的一个特色。 饺子里究竟蕴含着怎样的秘密？人们又如何通过吃这一行为参与到一场艺术实验中来呢？ 这个我们咀嚼间得叫一场活动，叫做咬一口冬至的味道。大家都吃到什么味道？我采访一下。 知道里面是什么吗？知道里面 是什么。现在拿起了一个饺子，然后发现饺子底下有一句诗，叫做禀命一草木，禀告的禀，禀命命运的命，一草木。 我再介绍一下，这都是我们这边的女士的。 过来一下，揭秘一下我们这个饺子。 我们这次饺子的大厨啊，我们 尝一口这个饺子。 给大家介绍一下你这个 甜甜的 这个制作吧，因为我们沟通了很多次，这个饺子该怎么去制作啊？然后让静静来说一下。 好像里面是鼻涕馅儿的。 首先非常感谢大家来。 所以大家熟悉的这个饺子，现在变成了一道甜点，好吃， 好吃， 特别清爽。 是吗？那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饺子的制作过程。首先这个皮儿是按照那个冰锤月饼这种做法做的这种皮儿。所以说大家是可能会有种就是类似元宵啊，或者说冷点心那种图案。然后呢，里边的那个馅料是用那个马蹄儿啊，加桂花，然后调制的一个就是比较爽口清脆。然后呢，桂花呢同时有些就是清爽的清脆的东西。 大家可以看到，当大家把这个饺子拿走之后，底下露出的这些诗句，都是我们收集的所有关于冬至的这个古诗。所以大家可以吃掉之后，然后我们整个关于这个冬至的古代的所有对于美好的寄托也都体现出来。冬至就像我刚才提到的，它里面是包含的是对于家人的思念，以及对于未来一年美好的一个期盼。 原来饺子由主食变为了餐前的开胃点心，而随着人们咬下这一只只甜蜜的饺子，一场关于冬至的诗的艺术也逐渐展开。参与冬至派对的人们欣喜地讨论着饺子的变身，而此时第二道美食糖葫芦出场了。正如何伟所设计的那样，白色的空间瞬间被鲜艳的红色点亮，这场吃的艺术也迎来了又一个高潮。第二件吃的艺术是大家熟悉的在北方冬天的糖葫芦，不过这些葫芦啊，它们盛放的方式呢是每一根竹签上只插了一个或者是两个糖葫芦，然后装在一个透明的水杯里面，看起来非常的可爱。来一个，谢谢。呀，这再一次的颠覆了我们对于糖葫芦的一个印象啊！这不是糖葫芦，吃起来呢像是鹅肝。表面上的这个，把鹅肝做成了这个糖葫芦的形状。这个可以放吗？ 可以。 介绍一下你这两款非常不一样的这个美食。 对，我们这样也是希望在这个味道上有一个全新的创新，就是饺子变成了一个甜味的东西，让大家有一个惊喜。 前菜是吗？ 对，而冰糖葫芦我们把它放到后边做成了一个正餐的内容，所以正餐往往是咸的，要跟大家要口味上有一个变化。对，然后最后我们还会有一个小的甜点，那甜点就是一个山楂糕。对，这样的话让大家会在整个一个流程过程中感受到一个完整的一个这个饮食体验过程。 清华大学景观设计专业毕业的艺术家何维对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人与空间的关系有着浓厚的兴趣，他发现美食作为人与人之间天然的联系纽带，尤其能在一个特定的场景下产生奇妙的催化作用，于是他发起了咀嚼间艺术项目，为食这一日常最普通的行为注入艺术的元素，从而创造不一样的美食体验。 尤其是类似于比如说美术馆的开幕，画廊的开幕，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环境，它把艺术然后交流还有饮食融合到一块儿。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呢，我就开始做这方面的一个不断的研究吧。这一次就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和这个饮食这边我们在探讨，不仅仅是艺术的表现方式，包括和大众的一个交流的方式，包括可能是能够开发到不同的餐饮的方式，都是我们其实它像是有商业感，但它同时更重要的它具备了一个研究的这种外延的拓展。 这会不会是未来就是饮食文化发展变化 好的一个趋势。 我觉得会吧，我觉得大家会吃得更丰富，因为其实像欧美然后都会有很多的玩食物的艺术家，但它风格会不太一样，因为它跟它背景不同，比如说 有的可能是食物本身做艺术的创作， 对，有的可能是做产品，然后还有一些可能在风格上边啊，比如说欧洲有些人会做很自然，然后美国然后比如说是有一些艺术家会做很壮观，也有一些内容结合到技术或者各种方向，然后我觉得东方的食物原来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真正的一个呈现，包括你说提到中餐的食谱就没有很漂亮的书籍啊，但是其实像西方就有各种各样的一种展现西方食物的这种东西，这种宴会的方式，或者说是书籍的一种编撰，或者说是食谱的一种编撰，这是值得去发掘的。我觉得是当咱们的经济迈到这个层次上面，然后大家会希望我们的生活变得精致，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特别普通的一个行为当中，一个每天会发生的事件当中，我们会把我们对于它的期冀加入进来，而这种奇迹是美好的。 Life is full of existential questions. Who are we? Where do we come from? What does it all mean? Well, we can't help you with all these questions, but we can answer this. Where to go? Where to eat? What to order? Where to travel? Where to party? And who to party with? Live well with FM Lifestyle. 在进行完一场关于吃的实验之后，蝶院冬至派对迎来了第二个环节，艺术家甘健带来的蝶院蝶映新媒体视听艺术。 好，准备，工作人员诸位，准备关灯了啊，我们。 黑暗中，随着未来神秘感十足的电子乐响起，透过蝶院一进院的落地玻璃，人们看到中庭的玻璃墙化为了一面巨大的屏幕，飞速划过的光轴，不断跳跃的光点，烟花般爆炸的光团，宇宙、天空、人类城市、俯瞰的工业奇迹等影像，创造了一个光怪陆离又似乎充满了启示意味的奇幻世界。艺术家甘健在中庭的竹林里手指飞快地操作着控制台，光影间他忽而消失不见，忽而又清晰地出现在剪影中。蝶院特殊的空间使得新媒体影像呈现出了层层叠印的效果，沉浸式的表演让观众似乎置身于宇宙时空中，抽离于现实，获得了独特的艺术体验。放映结束之后，观众们和艺术家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和交流，他们特意提到艺术融入了蝶院这个空间，现实中风入竹林，竹影婆娑，带给了影像一种不同寻常的张力。对于大家这样的理解，新媒体艺术家甘健感到十分欣慰。 包括后来有一个风是吧，我跟他看不知道是自然还是您这边安排的，有风跟从这边刮下来，有就是自然的吗？ 自然的，绝对不然的。这个我可以回答。 但是那个一瞬间我说实话我就是起鸡皮疙瘩了，因为我感觉那个是工业化然后再加上这个自然化结合，我反正觉得这个东西可能是有一些现场的这种感觉。 对，这个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因为每个空间都有它自己的特点。 对， 这个特点其实对我来说特别重要，我很喜欢在不同的空间里呈现作品，它有时候会它空间会给这个作品带来一些额外的内容。我觉得这也是新媒体作品的一种优势，它是跟空间是牵连的，它所有的信息跟这个空间都是它的一部分。 甘健最初醉心于实验性的电子音乐，而后将电子音乐和影像结合起来，用多媒体的手段诠释他对于世界的观察和思考。他喜欢实时生成的作品，并认为作品在不同的空间里会激发出新的东西，而这也正是艺术保持活力的重要原因。 影像和声音是实时控制，就是它那个声音实时会激发影像。对，我会在这个声音的变化当中做一些操作，做一些即兴的操作，让它更具有现场感。 那影像也是随着音乐在控制的， 对， 现场控制的， 影像是通过电脑实时算出来，它不是一个做好的片子。 哦， 对，它是跟音乐是实时生成的。我比较喜欢实时的东西，我觉得更有现场感。 怎么能出现那个像 LED 显示屏的那个视觉效果？是贴那层膜是吧？ 对，它那个膜大概会吸收25%的光，75%的光会照出去， 那25%就会形成影像在那上面，或者是更多，25%-40%之间。 哦， 所以它给你感觉是个半透效果。 对， 它的透明效果越低，那边画面就越清楚。但这不是我想要，我想要的就是它是整个空间的。 对，刚刚我们还能说这个效果其实更好，和这个空间有一个呼应。 对对对对，就所以我觉得这我一直在追求的东西就是。我希望作品在空间里面会激发出新的东西，而不是在空间里面就是一样。我放在那个作品就是那个，没什么问题。它你可以操纵光，这是一件很好的一件事情。就是你怎么利用光，怎么你进到一个空间，你怎么去跟环境发生关系。我一进来，我说这个，我说我们要演出，原来之前是用这个幕布，这个 江 台幕，我说这个不好。我觉得咱们那个空间有它自己的特点，我觉得我想试一下。实际上用这个是有损失的，我用这个东西，我的作品相对来说就不会那么清晰，对比度不会那么好。但是没关系，这个空间需要它自己的特点。 但是它有一种额外的魔幻的效果。 没错，这就是我想要的东西。因为本身作品就是抽象，你必它可以以光的形式呈现，它结合了这些蝶院自己的东西以后，它产生了一个新的东西，全新的体验。 人们在享受了进入式的艺术体验之后，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首先我一进来哈，一进这个场地，我就哇，那么多的小子哈，而且这个纯白的和这个就整个这种感觉营造的话，这个环境氛围，我觉得就特别好，特别舒服。然后，再加上这个角度就。这么吃掉了以后，底下还有 客服语言， 对，一句诗。我觉得这样的话，就是加深了它这个食物跟这个艺术的这个结合。对，我觉得就立马就是提升了，就不再说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柴米油盐酱醋茶的这种世俗一些的事情，我觉得立马变得高雅起来。 嗯， 然后再加上刚才那个表演，我觉得也挺好的，嗯，还是挺新颖的。 这个是一种体验，因为很多可能这种艺术品它是抽象的，可能很难让。就是普罗大众的人去理解，但这次呢，他会把这种东西跟咱们百姓所吃的这种饺子，或者说这种影像、声音去结合，其实就是让普罗大众更好的去理解什么叫艺术，什么叫艺术中的生活，生活中的艺术。 蝶院冬至派对同时也开启了银美术馆这一项目。银美术馆的实体空间是隐士 Hotel 旗下的前门蝶院、纽院以及其他正在进行中的胡同改造项目的公共空间。北京前门、胡同、四合院改造、美术馆、当代艺术等关键词勾勒出了银美术馆独特的调性。蝶院 CEO 何佩珊说，通过与不同领域的艺术家合作，银美术馆将会带来更多更好的艺术内容，打造可以宅居、可以习作、可以饮宴、可以畅谈的零距离美术馆。 因为今年是进入到影视第二年的一个时间了嘛，然后也想在内容方面进行一些叠加，想把胡同的一些内容和艺术方面的内容做一些结合。一个就是通过中国传统文化，就比如24节气，还有那个光影的一些艺术和京剧的一个表演会进行一些结合，这些都是我们提炼一些中国文化里面最精要的一些元素，以一个新的一个艺术呈现方式来表现吧。 在这个空间它可能会更接地气，然后和大家就是感觉这个距离更近。 对对对，一个是距离更近，一个是互动性会更加强。因为你跟艺术家的距离除了物理距离以外，就是一个精神距离可能会更加密切。置身于这样的空间，然后去感受它的希望带给你的一些意义，和我们普通去看一些画展啊，或者是去看一个画剧，是感受会非常不一样。因为观众也会作为一个表演者之一，未来一年下来，我们希望可以就是有大概20位左右的艺术家作为我们参展和我们表演。其实我们一直觉得画画的不局限于画画，它可以以另外一个媒介去呈现，可能也是希望通过这样子的平台，他们可以相互在创作更加多的有意思的东西。 策展人银美术馆联合创始人苏鹏介绍了2019年主要的4个艺术板块。他说，银美术馆以胡同的肌理作为线索，以真实的环境作为承载，以不同的空间风格作为特点，让艺术融入生活，润物无声。 其实这个空间，包括我介绍艺术家过来的时候，他们来到这里都觉得特别有创作的一个欲望，等于说它是一个透明的一个载体，空白的一个载体，它其实什么作品在里面都能特别凸显的出来。因为蝶院它最重要，它是一个光，你看它中间的两层天井， 它中间的有两个长条形的那个天井，它把那个自然光引出来，然后它引出来这个透明房，它的这种光线的光影的一个变化，包括它玻璃这种房透明的那种材质，所以其实它那种视觉感是可以给作品很多可能性的。 那明年2019有一整年的合作计划，就是能不能大致介绍一下分成哪些步骤？ 嗯，我们主要是那个四个方向吧，有一个方向就是刚才这个跟吃有关的食24节气，就是请了何为咀嚼间，根据24节气每个节气的一个特点，然后做一个活动，主要是一个现场嘉宾来到，然后互动参与，然后带动高潮，这样它其实是一种实验艺术，跟吃有关的这样一个形成。可能很多人就会比较好奇吧，就是当他去参与的时候，他其实也成为艺术品的一部分了。然后第二部分就是刚才看到那个新媒体表演，声光影的那种沉浸式的，想要给大家就在这种非美术馆空间里，然后又利用了这个很透明玻璃做头幕的这种很比较特别的一个感觉吧，一种沉浸式的。然后第三一个就是一个加上的一个绘画，就墙面会有一个绘画作品，版画或者油画或者水彩水墨都会尝试来做，然后还有一个装置，现在是静态的嘛，比如说像梦圆的就贴在那里的胶带或者是那个垂下来那个装置，我们到时还想引进一些动态的一个装置。基本上我们也是一个预计，就是明年要做6到8个展览吧，每个展览有一个主题，然后把这些作品都带进去。比如说明年那个年春天的主题，我们想到是以这个春色，以颜色，可能我们会带进了很多就是说颜色很丰富的这个作品来点缀这个空间。然后还有一个我们想要做一个展览，一个主题是光的，光为主题，然后来把这个在这个空间呈现出来。所以现在还在策划构思，然后联系艺术家，可以帮艺术家把这个方案说出来，现在还在构思。 你刚才也提到哈，艺术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它是在博物馆呀、美术馆呀，在那些地方，那现在艺术其实我们就是在一个很日常化的一个空间，你觉得这一点对于艺术接触大众来说是不是特别重要？ 对，特别重要。因为像那个美术馆跟博物馆，它可能把这些非常就是说非常完整的作品呈现在那里的时候，当然你进去它是抱着一个学习的一个态度，但是我觉得更多的时候就很多人其实没有那么多的时间说专门去美术馆博物馆，或者他们会觉得一个心理会有一个阻力，觉得我进去我可能看不懂啊，他们会有一个心理阻力。但是我们在这个空间里面呈现出来，如果其实他在这里，比如说他在这里住或者他在这里吃，潜移默化之间他看到这些作品了，他这种感官这种东西他已经融入进去，这个也是一种对他们的一个影响，就是说让他们了解到原来艺术是这样子的， 一种进入式的体验。 对，用进入式就是用这个艺术来等于说艺术融入到生活中去，他们能够感受到了。因为其实艺术品本身就是比如说像你一幅画或者一个装置，它本来就是摆在日常生活中的，只不过你到美术馆的话，它可能提炼出来把它像一个这个很中心的聚光灯打在那里，是一个跟你没什么关系的一个物品，但其实它本来就是生活， 它本来就是来源于生活。 对的， 所以它要回归生活。 对的，然后这里创造了这个场景呢，让它在生活中的呈现。其实我觉得艺术最重要就是说在它感性上它首先能打动你，给他提供了这种感性认识的这个渠道，可能他这个东西他某一天突然打动他，说他很想去了解他，他发自内心去，他可能就知道了这个，他慢慢理解了这些艺术的东西， 给他打开了一扇扇的门。 是的，首先得让他接触到。 对，这是一个很便捷的方式。 是。 好了，这就是今天我们要讲述的一场冬至关于吃的实验艺术以及饮美术馆。也欢迎您登录我们的微信查询更多图片和内容。我是 Chloe，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This paper town has let me down too many times. Why do I even try? Give me a reason why. I thought that I could trust you, never mind. Why are we switching sides? Where do I draw the line? I guess I'm too naive to read the signs. I'm just looking for some real friends. All they ever do is let me down. Every time I let somebody in, then I find out what they're all about. I'm just looking for some real friends. Wonder where they're all hiding now. I'm just looking for some